锵锵三人行，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个我们的制服都穿上了，哎呀，哎，今天是您到我们这儿来，这最后一也这一次是最后一集了，下一次再见到您不知盼到何时， 很方便，很方便， 很方便。您平常都在哪儿待着？ 我平常都在北京待着。时间还是多，但是北京我也好几个地方，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 啊。是不是你这个就很多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请您去啊？ 也有，但是我现在推辞的越来越多了 啊。您现在觉得就是这个旅游的这个瘾还大吗？ 比过去小太多了， 就更愿意待着。 愿意在家。说老实话，愿意在家。 连您都到了这个境界了，我觉得您原来是好像马不停蹄啊。 马不停蹄那是也是一种。 那在家主要干什么呢？ 在家也还是写东西啊，我在电脑前的活动还是最多。 在网上旅游。 在网上也旅游，我写作的也从来还没有停过。 啊， 还熬粥是吧？ 什么叫熬粥啊？ 王老师喜欢熬杂米粥， 喜欢喝粥，喜欢把各种杂豆。我就说，人年岁到一定年岁以后啊，他很多东西他确实回到他那个童年时期的爱好。因为我小时候家庭的条件不是特别好，那时候呢，我知道什么东西有营养呢？说是这豆有营养。因为你说别的有营养，我家里买不起呀。所以我一见到豆我就兴奋，我就觉得豆好吃。 没错，做节目都找个姓豆的。 真这么巧。 我觉得这个，当然王老师老是不太爱提，但是我觉得王老师能这么身心康泰啊，肯定跟老伴儿这么多年这个琴瑟和鸣，这是圈里有名的。 对。 是吧，扎老师，这个非常 都记录的， 没没没， 对，这个您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是说这样的啊，我呀，像这个个人的生活，每个人呢千百种情况，所以我对别人的生活方式不提任何的意见，我确实也没有这个看法，比如有的人他是这个婚姻上有点变故啊，甚至变故的很频繁，这个我觉得。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又不能替他这个流入哪个异性？我就对此没有什么评论。但是我从我个人来说呢，就说这种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块儿，然后长期的经历过各种的好事儿、坏事儿啊，这个所谓风雨呀、还是艳阳天的都经历过。这确实也非常难得。 您是真的是可以体验这个年少夫妻老来伴这句话的， 是 这种体会。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所以有时候这跟年龄也有关系，是吧？就是过去我看这个爱情诗啊、爱情小说吧，我喜欢屠格涅夫的，喜欢普希金的，喜欢什么？现在到我老了以后，最感动我的其实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哎呀， 我觉得这八个字儿， 对， 这写爱情能够写到，说我拉着你的手，咱慢慢的就老了。咱们从是不是？你看我跟我爱人的话，是从十八九岁， 那是多少年？ 那是1952年、53年这种时候， 好， 二十多世纪。 从十八九岁是，当然早是我们结婚都早已经过了金婚了。在底下等着该是那钻石婚了，那是 你们结婚的岁数都比我的岁数大 呢。那当然， 哎呦， 所以他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就又不一样，是吧？和那个，因为我去北欧，我听他们说，他们谈这个，说北欧现在呀，就是对那个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roommate， 就是这个同居呀，甚至都觉得落后了。我不知道我这个我理解的对不对？他们说现在他们很多情况是这样，就是这个性伴侣呀、不在一个城市，见面以后啊，如果能不过夜就不过夜，如果见着面了一块吃了一顿饭，而且还都要 AA 制， 然后一块儿或者有做爱，然后就各回各的家了，尽量避免呢这个在一起的就是 共同生活， 共同的生活，免得发生个性上啊、口味上啊、生活习惯上的矛盾。我听到的这个对不对？你听到过这个说？ 我觉得这个 被夸张了，是吧？ 被夸张了，肯定被夸张。我不相信人性有这么巨大的差别。当然了，就是说大致上可能是西方人，因为我们经常谈这个，就是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群体文化为主的，从开始我们就比较重视这个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在一起时间多嘛，所以就注意和谐。西方人个性主义，所以他特别强调每个人之间界限要分明，不能老在一起，所以你在一起肯定就时间长了就要出问题。从这点出发肯定是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不认为差别巨大到就是西方人已经到了啊，咱们吃饭分着，然后咱们睡觉也分着，咱们婚姻财产一切都分着，有什么意思呢？而且这是不是他们？我认为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十七八年不没到这种地步。但是区别确实是有。就比如说这个离婚率上这点，我觉得他因为西方的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已经在全球化的这种方式已经在中国已经很大影响，所以他这比如说就在离婚率上这点，中国离婚率在上升，也表明就是中国人这个对一起耳鬓厮磨长年累月要需要容忍的这种矛盾和磨合，这个耐心在降低，所以在一定程度他就采取离婚算了，他不接受这个。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前一阵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当然也是亦师亦友，我这个朋友也是一个算是老师吧，六十岁左右，他呢前后经历过两次婚姻，然后他就跟我聊，他就说这个他这第二次婚姻也结束了，那么他就跟我聊，他说我现在觉得啊，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是我这个两次婚姻之间的那么几年。我说那几年你什么状态啊？好像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西门庆了，就他就说啊，我在巴黎有个女朋友，在纽约有个女朋友，在东京有个女朋友，他说我去哪个城市我就跟着女朋友一起待几天，但是我们谁对谁也没有什么要求。他说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婚姻给我的是不好的一个记忆，他说这个我就那几年算起来是我最快乐。我说那你将来还准备再要婚姻吗？他说我的这个岁数，他说我不想。我说但是人老了呢，他说啊，你说这有没有可能？他说我甚至假想，我这个他还挺有钱，对吧？我有钱，我哪怕自己弄一个养老院，我自己盖个好地方，我找几个老哥们儿，我呢还不要老伴儿。他说现在有的人都烦老伴儿，老伴儿都在一块儿老是互相骂，对吧？他说还不如这么一个老哥们儿，我们天天怀怀旧，下下棋，我找个最好的护士，我给他钱嘛。就他这么伺候我到老，他说那非得要那个所谓两个老伴儿才叫 所以这个东西他也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自己认为最对的，他不能成为一个规范，不能成为一个范式。 哎， 你比如他这么过，可能过得非常好。 嗯， 您要让我这么过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可操作性就非常差，是吧？我现在重新开始操作，巴黎找一个女友，是不是？ 东京 再来一个，越南再来一个。其实我特别喜欢非洲， 您就是失踪在半路上。 我特别喜欢非洲。 非洲 的女性，我觉得真漂亮。这个那个圆圆的，那个 您这身体还需要再 啊？ 是啊，您我这我再喜欢，他不可能操作呀，是不是？ 对， 这是不现实的一种说法。 而且我觉得他都什么事情都有个走到极端以后，他要往回找。就你那朋友，他之所以那几年是最高兴的，就因为他只有那几年。你不信？他前面两个掐头去尾，婚姻全没有，从头到尾他都是招呼， 他一 切招呼， 一辈子都这么招呼， 我告诉你，累死的， 够呛。 他现在可以到联合国工作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偕老 啊，实际是人类性的， 人类 不光是中国， 是。 所以你说啊，有一部电影是他们找了好多导演，中国这张文也在其中导一段，叫做《纽约我爱你》，你听说，还是叫《我爱纽约》啊？这有很段，有一位外国导演在里边就拍了一段在纽约街头的老年夫妻。 哎呦，真 哎，咱们可以看这么小段。 看看 Lift your feet. You don't lift your feet. I'm lifting my feet. Move your shuffling.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lift your feet. I'm lifting. Once you should fall down, break your other hip. At least then the pain would be the same on both sides. Equal. We could have driven. Who could have driven you? You're going to give me a heart attack now? What's the good of having a car if I never get to drive it? You can't drive. You can't even read the street sign. I still have my license. Only because that girl at the DMV took pity on you. All that flirting with her, it was embarrass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 don't want to take the ramp. Well, the ramp is easier. I'll take the stairs. You're going to kill me. The day of all days you decide she'll finally kill me. Do away with me by making me take the stairs. Give me a heart attack just watching you take the stairs. 挺 好， 挺好，就互相唠叨着，整天哈。 对，他说你拖着的脚走路，就是 shuffling。他说我抬着脚呢，我抬着脚，就俩人小拌着嘴，但是其实是另一个很关照他，对吧？很知道他，你得抬着脚走路。 真是这种 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就看到我一个就是想到咱们刚才说。你很不要，千万不要把一个东西扩大化、类型化，就说那北欧的都是那样的，中国都是这样。你看，这是美国其实很常见的。 对， 我那时候记得我刚回中国来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了。中国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这么开放，这么信息这么多，经常问我说：“哎，在美国住那么多年，美国人是不是都性开放，一天到晚换？”是哪儿跟哪儿啊？而且美国人对那个婚姻的那种认真。其实经常让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已经他中国有时候他一突然一下开放，他就像那个饥渴过度的人一样，他抓什么都吃，就马上他就觉得我得这也得要那也得要，我马上一点不合我得离婚。其实美国人在很多方面在婚姻上面比中国人要保守的多，在我的日常接受当中，他非常认真的，他你想一个对契约这么重视的一个文化。结婚是一个最终的，你在牧师面前那个婚约的时候，你要念的那几句话，那就是风雨同舟，实际上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实际上是那个意思。他用另一种语言说出来的， 对， 不论风，不论雨，不论你是病，你是好，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哎呦， 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过这个话，他在上帝面前 是 发过这个誓啊。 其实啊，你说的还真是。就说某种程度上讲啊，我倒觉得中国这些年呢、啊，它开放的没边了。 嗯， 不是，它是发生在某个层次、某个阶、某部分人当中。 对， 你比如说他们给我找一个材料，也是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当年的中学同学有这么一个，就一帮男同学，有一个男同学呢就去了新加坡，你不要说美国，他在新加坡，然后呢，这多年之后大家都是事业有成了啊，人到中年。跟太太回国，跟当年的这些男同学一聚会，火，他一发现，男同学啊，十个有九个不是换了妻啊，就是离了婚又换了妻子，就是没离婚，但是是也带着小蜜啊，带着小年轻漂亮的小蜜来参加这个聚会。好家伙，他由衷的感慨说，在中国做男人这么幸福啊。 嗯， 然后到最后在新加坡就辞了工作了。 哦， 跑到中国大陆来驻外，这对他来说算驻外工作。你看他会有这么一个刺激，甚至我还听说有些站在上海的这个外国人，他在美国呀生活是很保守的，他跑到中国来说，觉得你们简直是，你比如说哈，他比如说他会有些中国的客商领他去夜总会，他在美国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他说怎么可能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跟一堆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就坐在一起这么玩儿， 而这边觉得很，它是一种荣耀。其实这种吧，我说实话，我听到了一些就是美国的人或者是朋友当中说到中国现在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是看觉得很低的，真的觉得就是说他是一种他觉得是他们那边的。不能说极端点像人渣了，就是不是人渣那么厉害，就是说不太 不怎么样的人会往这儿跑来享受这个，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因为这儿有这个，所以就像欧洲人有很多德国人跑泰国去找那些最穷的完全没有办法的一些小姑娘来结婚，等于就是他用钱来买他这个青春嘛。然后这些小姑娘也很知道，其实他双方都很知道不是爱情是婚姻，但是他就享受这个。那么对一般的主流的他的价值观来讲，西方人是觉得这是很低的一件事。 这个美国有美国的特点。我刚才说北欧啊，可能比如说北欧荷兰跟美国也有很大的不 一样。 嗯， 美国你说那个保守的劲儿，我也有特别有体会。 嗯， 他特别比较好的家庭啊，他把孩子送着孩子上大学，他要找一个相对比较离城市比较远的，就是能更有保护色彩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我在文化部工作的时候，我接到过一个美国人的一封信。 嗯， 这封信呢对我帮助还非常大。他还寄给我一本圣经，他一个就是说希望我呀就注意对这青年人的教育。他说他就是看到这个中国人在公园里头的有些青年男女呀，在那个休息的椅子上的一些动作举止啊，非常的不雅，非常的过分。他说是中国绝对不能是走这条路。 嗯， 他就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另外他还有一个，我还给他转到北京市政府，现在已经吸收了他的这意见。 啊，是什么？ 他就说那个十三陵的那个神道乱七八糟，在那儿卖瓜子儿卖酥糖。他说这个神道是神这个生活的地方，是古代帝王之神所生活的地方，要很严肃。后来现在做到了，你现在上十三陵看看。 嗯， 他不但严肃了，而且要票了。你要想在神道那儿 中国特色， 你要想在神道那儿走一遍，你得交钱。 对，是美国这个味道是。 所以这个美，所以美国这个 味道是。 我看他这个，我很感动啊，我很认真的把他转给了北京市政府，而且接受了他这个意见。 对，所以咱这有时候弄歪了。我也是前些时候碰了一个法国朋友， 是。 哎，我还说起来，不知道这话说到哪儿了，我就说有一个词儿是就是 open marriage， 就公开婚姻嘛，是你们法国人的创造。他马上脸一变，说的你不要这么说，这是你们在美国对我们法国人的一种误解。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我们对婚姻也是很认真的。说的我很不好意思，说我在美国听的丑话法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有一个作家啊，他就是还现在挺当红。你知道他的说法，他觉得这个所有人类的欲望本质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多越好。 嗯， 但是呢，你发现没有，要没有其他的东西来约制的时候，他就会无限的，就简直是无限的。 是，就是这从这动物界， 不是，你要说那个就说贪欲，但贪欲对人有很多人。他是对自己的贪欲有所节制的，有所约束的。你比如吃饭是越多越好吗？你现在敢吃越多越多越好吗？ 我觉得就没什么是越多越好， 没有东西。 就我也 他多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肯定就是相反的， 相反 的。 乱下馆子的人，他吃的都是好饭吗？ 是， 吃的肯定是糙食，是一样的。你把它变成换成男女事了，一样的道理。对，那个美食家一定是有标准的，一定他是要挑选，而且他要节制，他才能吃得好，对不对？ 是讲究的， 一样的道理，要讲究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您那朋友，我刚才那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那肯定不 是。这是比较低层次的， 比较低层次，没太定， 以数量为主。 对，而且我的 追求数量的，那绝对是低层次。 但是这种可能真的是因为他以前我们有的是太少了。 他从一个极度的少的禁欲的 穷疯了，饿疯了，就是 对，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大吃的怎么一个过程，他才能看出来这里边的 都吃成糖尿病的，他老是多了。 没错，有时候啊，天会让你明白， 是吧？ 他这个代沟，我就发现，我就认识俩朋友，一个是年轻的，还挺长得还挺漂亮，挺帅，挺招小姑娘的那种。哎，他是在这种改革开放年代长大的，他反而到最后有一种就是厌倦对这种男女之事。 全世界都有这 个。哎，对，而且我是发现有一个跟我就是应该是同代，比我还年岁大一点，他是真的年轻的时候完全是没有，就是完全手都不能碰的那个，他那婚姻也很不配。就是是有政治性的，比如他要找一个出身好的什么这种，结果这个人倒反而到后来就岁数已经老大了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不断的有这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找新的，要找新的情人小姑娘什么什么，我觉得他是一种就是真是生理反应了，变成饿过度了，那时候 就有一种啊，就是一种生理症状了， 对， 那个东西啊， 对， 真的，我觉得像有，你比如他们像那个 套贴症，这属于套贴症 、 哎。你说他们像他们讲那个泰戈舞姿啊， 是， 他不是自己都承认吗？这是一种瘾呐、啊，这已经成了一种瘾了嘛。 但泰戈舞姿，我觉得他又跟他那种你要打那顶级的高尔夫球到这种高压状态，有时候那种释放，所以我为什么那克林顿那个事件的时候出来，我是非常同情克林顿。 嗯， 他一个总统要多少多少压力，有的时候这种东西是一种，他是需要一个释放，另外一种释放要一种减压，对吧？你觉得？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很理解。 嗯， 说实话，我估计，当然说是到了一种病症，就是这种叫 sex compulsion 嘛，就是他必须。他一种本能的不他不停的需要这个， 嗯， 那这可能那得有一个度，你不能就是说随便就说，就因为他比你多，他要求比你多，那每个人的利比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凭什么定拿你的标准定？他可能从他角度看，你可能是叫什么性无能或者无欲，你说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婚姻呢，这个性在婚姻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想回避是绝对不可能回避的。但是婚姻确实又不仅仅是一个性的关系， 是，而 如果只是性的关系呢，你可以设想用其他方式， 对， 而且他好像越来越不是一个， 他确实是一个伴侣的伴侣 是， 我为什么我就觉得最真的